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讲文明树新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京剧《状元梅》。在剧中，王润京扮演柴郡主，宋浩宇扮演吕蒙正，谭孝曾扮演宋王，包飞扮演八贤王，叶金元扮演杨彦昭，韩聚明扮演傅丁奎，赵海龙扮演傅龙，翟献忠扮演巴若礼，谭小雨扮演呼燕赞。 算受不尽了。 哎，这一小将，你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 我爹爹定山王福龙，小将福不尽愧。 小爱卿疆场救驾，真乃大功一件。 军军拜见， 再一看。哎呀，小爱卿呐，你虽然救了孤王，只是军职被那反贼擒去，只恐凶多吉少。 万岁，但放宽心，待臣单锤匹马，打救军那只还朝。 好，你若救回军职，孤王亲口随婚，赐你回朝招亲。 谢万万岁。 快去，快去。来，撤了魏昌。 请君旨下撤。 Thank you. 一转何断，恭喜君得职。请功在起了先王，这边有樊普尔来，那旁宋军一道，军旨先回宋营，待臣杀退敌兵。 多加小心。 禀了旨。我来 岁呀、啊！今夜万岁同台设立，君旨保驾前往。不料八国虎儿新兵反我边境，万岁被困，君旨被擒。啊，千岁，你要速速救驾的才是啊！ 哎呀，老万千呐、啊！命你速到天伯府调来杨家将，去往通台救驾，不得有误，快去快去。 哦，是是是。你是杨延昭，你来得好。臣未到天伯府，就搬来养路了。 参见千岁。 哎呀，鲁将军呐、啊，命你速回天伯府，点起杨家将，去往通台救驾，不得延误。 嚯，我倒为了何事？原来是叫臣通台救驾呀！ 真是。 如今万岁被困，君旨被擒，你还吓我什么啊？ 千岁请坐，容臣慢慢讲来。 快些讲来， 容我走。臣奉父帅之命，回府问候母安，先知同台，朕与虎儿八路里与万岁交战，那次十分的骁勇，将万岁挑下马来，又将军旨打入囚车，那是微臣奋不顾身，披马单枪，杀退责兵，救了万岁，又接下囚车，救了军旨，如今万岁君旨已安然回朝了， 安然回朝了。 真是， 鲁将军见此奇功，等万岁还朝，定当请功受赏。 臣不为请功受赏而来。 为主何来？ 在两军阵前，君旨讲了几句言语，微臣不佳，要在千岁台前请教。 君旨他讲是什么？ 君旨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坐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 一状元， 真是 哪一事哟？选新科状元，速到南庆宫。 领旨。 老外卿，小玉文武百官前去接驾，本欲随后救驾。 臣遵旨。 状元公随咱家来呀。 朕见驾先爷千岁。 新贵人偏身 千千岁。 鲁子阳君见过新科状元。 是状元公。 杨鲁子阳君 儿亲坐下。 谢坐。 宣臣进宫有何训谕？ 只因鲁将军同台救驾，君之在两军阵前失了几句言语，其中有你状元公在内，故而将你宣进宫来共同洗斋。 微臣领教。 君之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坐周全，若要事成就，遂得一状元。啊，亲家，老王在世之时可曾讲是什么啊？ 哎呀，微臣是新科状元，未曾见过老王，怎知老王讲些什么？ 是啊，朕先王做周全，叫本女我周全什么啊？ 只要千岁知道的事情，就可以做周全呐。 若要事成就，遂得一状元。 哦，一状元， 有你才乐呀。 请问千岁，君之可曾招赘？ 并不曾招赘。 哦，既未曾招赘，相必是 状元公，我这一笑嘛，你就明白了。 哎呀，我倒糊涂了。 状元公有所不知，只因老王在世之时，曾为愚昧的众生留尸一生。 千岁请讲。 掌上明之所愿善，众生莫当等行官。状元为媒，君所知，却凭神权日益难。 颇有喜哉。 真的无忧，天子所知，状元为媒，宝山为聘，凤凰于飞。 状元为媒。 是啊，这个县城的媒人就是你的了啊。 哎呀，此事重大，必须有万岁的旨意为臣方可为媒。 怎么，本女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不是，若相君之乃是先帝柴王之女，万岁爱日掌上领之，若无万岁的旨意，蒙朕是焉敢为媒呀？ 状元公，你的胆量特小了。 哎呀，我是不得不小心呐。 李王正说此话，大胆一笑怀，我老你家乡 说江山就稳坐一派不在 Ah! 贵子宾酒了不忘，将本子中两口英雄之量，与君的知臣婚配女貌才郎，到姻缘不算得从天而热 臣进驾，书王万岁！ 皇儿平身， 万万岁！ 赐座， 谢座。啊，书王，此番同台受惊了啊！ 此番同台。教皇儿与满朝文武悬念了， 儿臣罪该万死。 皇儿何罪之有？ 儿臣敢问庶王，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过？ 乃是一员英勇小将。 乃是一员英勇小将。救于美的又是何人？ 也是这员英勇小将啊！ 也是这员英勇小将啊！庶王可记得状元美之事？ 老王一命焉能忘怀？待孤明日早朝传下口谕。救命辛苦状元吕蒙真，状元为媒，将你愚昧的终身许配那救驾小将，不知皇儿意下如何？ 儿臣起奏庶王，状元现在宫外，何不宣他进宫，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 好好好，宣他进宫， 领旨。万岁有旨，状元进宫。 领旨。君旨婚姻老王命，蒙朕今日做媒人。臣吕蒙朕见驾，吾皇万岁！ 请驾平臣， 万万岁！ 赐座， 谢座，见过千岁， 坐下。 吕蒙朕 万岁！ 状元公， 哎呀，不敢呐，不敢，这杀微臣了。 亲家有所不知，只因老王托孤之事，是到柴群之地婚姻，遂天子作之，状元为媒。我想此事少不得亲家你为媒呀。 微臣领旨。 门不知名的西窗， 何装是个房门一看那么准， 儿臣不敢数万英名。 是啊，此乃是万岁英明，八贤君受了干扰，福至心灵，可算看得准。 哪里是小王看得准，分明是状元公你的好腿脚。 大家先也夸奖了， 这才是天缘巧配，人的同此心，梦真的是我心的成美成 四王家到天门府去报喜。 说来说来，亲家，你要到哪里去呀？ 天北养父啊。 啊，到天北府做甚呐？ 奉了万岁的旨意前去做媒呀。 故将柴郡主虽配了九家小将，那杨家何干呐？ 啊，叔王，九家小将是天伯府的杨延昭、杨禄郎啊。 是啊，杨延昭就是九家的小将啊。 哎呀呀，姑就晓得你们是张冠李戴了。 儿臣敢问叔王，九家小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啊？ 哦，乃是那开国元勋伏龙之子，您叫伏定奎。 啊，错了，清清楚楚是天伯府的杨继业之子杨禄郎啊。 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 阿叔啊，你错了啊。 奴才大胆，不定可以他救了风浪的心啊，你救了你太愚昧，救回于你快到那天德府回滚回听，我有那好过大呀，两你赶出了宫门。施工去吧。 凡是我张冠李戴，真真岂有此理。 千岁，你还不去吗？ 我到哪里去呀？ 去到天伯养父退婚呐。 你的美人，你不前去，叫小王我前去呀。 哎呀，万岁已然降下了旨意，千岁退了杨家的亲事，微臣也好去到天伯呀，我也好去到那顶山王府做媒呀。 你与哪个做媒？ 顶山王伏龙之子伏定奎。 哼，想我愚昧，乃是奉化，岂能假那善气？ 赵 状元公，我来问你，我与妹许配哪一个才好啊？ 自然是许配杨延昭的好，只是万岁然降下了旨意，叫微臣也是无可奈何。 怎么讲？ 无可奈何。 在此， 有何高见呐？ 请千岁去到郡主宫中问个明白。 郡主宫中问什么啊？ 千岁扶问上来。 你喜欢哪来哪日？为你中状元满腹恩， 夸奖了 状元公，随我来呀。 哪里去啊？ 随我到郡主宫中啊。 哎呀，郡主宫中微臣也能去得，去不得？ 有我担大呀。 怎么 又有千岁胆大呀， 爷我胆大呀， 哎呀我时时的不敢领教啊， 你呀、啊、随我来， 哎呀我不敢领教啊。 听众朋友，王润京等演唱的京剧《状元梅》，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李长春演唱的裘派名剧《铡美案》。